啊 让我对情儿 啊。 来呀、哎哎啊，来的小啊风，砍柴把秋山上，登秋山越秋岭，砍秋柴催。 下边这个节目呢，就是铁片大鼓，我们有请呢来自北京曲艺团的优秀演员，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王淑玲，献上一段玉堂春，伴奏是王峰和周春元。 回头喝黄了脸啊！ 大刀斧，里外还有写个三岁的文银，假期上寒呐，神儿难了重病，无奈何去的关王庙前去祈神。这一日来的大街挨挨门去要饭，遇见了跟姑娘的妈妈，她本姓金，金妈妈走上前就把我的三爷问哟，三个多月未见主啊，你为何受了贫？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一遍，金妈妈犹豫就把我的三爷尊，我的这个王三爷呀，你在庙里呀，你把我们等，我回去禀知那位玉堂春。金妈妈回到院中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，祸堂的他呀死去活来泪纷纷，他跟着金妈妈定下桥底，假说是到关王庙前去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暗与那公子去送盘飞印，他二人挤一坨，天色已晚了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

远战诸侯，手记罗绮罗大囊汉，东中吕布山路留神关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鹰杀冲天，往头上看。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，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需铁面面下拳，护心静静如珠，我正发光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胆，胆薄的勇将错头乱。元将心怀英雄，能征惯战，丞相啊，末将我愿当先，到此时关中反叛，提冷风把斗战，领雄兵到军前，传教那十八路的众诸侯，一个个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府，把他尸龙抓牢饭。说华将军机缘逃走，领兵500救命你，出阵一速被骗将官，这华兄辞别东国，脚长把兵点，咕咚咚放炮三声响连天，南龙华兄送他手提着街头的大砍刀，迎兵到泗水关，阵大将包中先被华雄斩，第二阵刀劈祖茂战败孙坚，羽射出征也被华雄斩，用潘凤在回马刀下死得可怜，那华雄连营数阵千骑把枪斩，我有子狂傲无知大杀齐天，这一日该死的华雄又来骂阵，诸侯闻报胆战心寒，袁绍说哪位将军去出战啊，哪位将军去出战，见帐中人人把鱼个个无言，袁绍说我戏呀，我那上将颜良文丑未随战，我来一将敢把兄完，见阶下有一人高声喊，说末将我不

是说残梅是更远的风烟，是敌人不做准备就趴在了马吊鞍。这花熊他是洋洋得意正马战，七诸侯个个无能，早把心放宽。静悄悄见门旗一闪，这匹战马可真不慢。再看时马上出一将，说话到了跟前，忙问道：来将通明在交战，关公处山西解良某姓关。这关字还未说完呐、啊，刀短掉到了面前。那华雄未曾防备，大吃一惊，往旁边一闪。关云长奔刀钻，显刀尖，奔贼人的胸前。这华雄招架不起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扑哧哧，刀刺华雄是带背连着肩。擦擦擦，擦手扔刀，红光崩现，扑通通，死尸坠落地平川。关云长摔更一杆如闪电，那是一声。刻下华雄头底就上了马吊鞍，杀散随征兵五百，手提人头转回还。到大帐说马弓手丢令末将把华雄斩，啪嚓嚓奔人头扔在地平川。众诸侯默默无言，互相对看。在旁边张飞大笑便开言：二步我是咱们弟兄马拱手不拱手，能替国家不反叛，来来来，快饮这三杯水酒还未曾翻。曹操说关将军武艺高强，世间罕见。这袁绍把脸一沉，哼，说儿的某某胡言，狼